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李瑞。今天是2021年7月3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将会首先关注到昨天31个省份新增确诊病例55例，其中本土病例30例。 目前南京市的重症病例已经增加到9例，专家介绍重症患者的救治情况。 北京部分中小学校发布紧急通知，离京师生尽量于开学前14天返京。 北京年内计划开通7条地铁线，多条线路陆续实现轨道贯通。 非急救服务市场鱼龙混杂，市民质疑搜索引擎误导消费者。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81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吕小军夺得金牌。 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黄树印，请黄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黄工啊，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的整体天气情况。 哎，好的，在说这个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天气情况这个情况之前啊，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啊，房山的西部、延庆、怀柔和密云出现了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怀柔呢还下了小冰雹。下午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呢是33.8度，全市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海淀的车道沟，达到了39.3度。那么今天夜间呢，还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从目前的气象资料看呢，后半夜在东部地区出现的可能性呢比较大。由于在后半夜出现，所以呢对交通出行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那么需要出行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防范。明天白天呢还是晴空少云天气为主，下午啊在山区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32度。所以啊，明天出行游玩和户外活动重点呢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在山区活动的朋友呢，在山区的朋友啊，还要注意防雷防雨。这是今天夜间和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那未来几天啊，整体的天气趋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下周一、下周二的天气啊，从目前资料来看呢，是多云天气为主，没有明显降雨。最高气温呢是31度和30度，最低气温呢也就是20-30度。可见下周一、周二的天气啊，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对出行上班啊还有户外活动啊没有太大影响。目前看呢，下周三会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由于这个时间呢还比较远，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啊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黄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疫情。7月3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5例，本土病例30例，其中包括江苏19例、湖南6例、重庆2例、辽宁1例、福建1例和四川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的境外输入7例，本土12例，其中湖南10例、福建2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3例，境外输入1例。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12例，均为境外输入，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有423例，境外输入390例。 30号零点到24点，江苏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其中南京市报告6例，淮安市报告2例，其中1例是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扬州市报告10例，宿迁市报告1例，其中7例是轻型，12例是普通型，以上病例都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当天全省解除医学观察的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一例。 我们再来聚焦一下南京，20号至今呢，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90例，其中的轻型87例，普通型95例，重症有8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有1例。 另外30号2点到22点，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增3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29号以来，湖南省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5例。 再来聚焦一下四川，30号0点到24点，四川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为省外输入本土病例。据了解，这一病例43岁女，为25号泸州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24号自上海乘飞机返回泸州，25号起被集中隔离，30号诊断为确诊病例，为轻型。 今天上午，南京市召开第11场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通报，在国家和江苏省的指导下，南京已经制定了禄口机场的总体消杀方案，准备用10天时间对机场进行全面消毒，同时对禄口机场工作人员居住地及环境制定消杀方案，进行终末消毒。 那么30号晚间，扬州泰州国际机场发布紧急通知，因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经上级批准，自今天零点起暂停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所有客运航班的起降，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我们再来看看河南省郑州市。今天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告，要求市民非必要不离郑，将迅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并且对河南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实行闭环管理，停止诊疗工作。 30号17点，河南郑州市二七区在例行检查当中发现一例核酸初筛阳性，后经郑州市疾控中心复核认定为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调查出来的无症状感染者周某某在郑密切接触者及次密接人员均已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核酸检测均为阴性，对其居住环境、所乘电梯、楼道还有外环境采样检测，并按相关规定进行了终末端的消杀。 今天上午，在郑州全市疫情防控工作紧急会议上，针对流调排查和检测排查中发现的新情况，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徐立毅指出，这次疫情传播快、散发性强，除了已经确诊的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外，又发现了多例疑似病例，防控形势十分严峻。 此外呢，郑州市也马上做出了人员调整。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郑州市委决定免去傅桂荣同志的市委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职务，责令市卫健委党组对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领导班子做出调整。那么当日呢，市卫健委党组召开会议，免去马书焕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职务。 那么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有关情况。会上，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传司副司长米峰介绍，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大流行状态，多个国家陆续出现疫情高峰。 七月以来，全国日均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27例，外防输入的压力在持续增大。而近期呢，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聚集性疫情已先后波及到多个省份。截止到目前，本月全国累计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28例，接近此前五个月的总和，已有14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表示，本轮疫情是先经南京禄口机场输入，并引起了进一步的传播，多个省份都有病例和感染者传入。初步判断，张家界的首发病例也与南京禄口机场的疫情相关，传到湖南张家界的病例或者感染者又经旅游景点和大型演出活动感染了其他人，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是近期除南京以外感染和传播人数较多的重点疫点。由于传播发生在人群密集和流动人口众多的场所，疫情播散的风险比较高，控制的难度也比较大。 那么禄口机场抗疫防线是如何失守的呢？ 新华社记者报道说，一位驻场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尽管禄口机场20号就发现了病例，但受访者21、22号这两天呢，依旧冒着被感染风险照常上下班。专家分析，由于没有及时封闭机场，转移隔离工作人员，传播链外溢，社区传播和跨省传播风险陡增。目前南京已动员各方资源，将机场工作人员及家属集中转运隔离，防止发生新的传播，尽快遏制住这一轮疫情。 目前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已经先后派出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赴江苏南京和湖南张家界等地，指导疫情处置和医疗救治工作。 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啊，目前南京市的重症病例已经增加到9例了，目前重症患者的救治情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专查监察专员郭艳红的回答。 南京疫情呢发生以来，我们按照四早和四集中的原则，精心的组织医疗力量，来呢全力做好每一个患者的医疗救治工作。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8点啊，就像这位记者说的那样，我们现在呢，已有的重症患者一共是9位，啊，这九位患者占到我们住院治疗患者总数的4%。那么我们分析了一下呢，重症患者的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所有的这些患者呢，感染的都是德尔塔变异毒株。第二呢，就是呢，这些患者在起病初期症状呢不是特别典型啊，有的就是发热啊、乏力、咳嗽啊等等呢这样的一些症状。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呢病情的进展非常快。那么转到重症的这个阶段，平均下来5天的时间，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这些重症的患者大部分都有基础性疾病，患有呢像哮喘、支气管扩张等呼吸系统疾病，或者呢是糖尿病、高血压，有的患者还合并有2种的基础病，所以应该说呢，这些都是重症的风险因素。那么为了保证患者的救治工作我们采取了呢一系列的措施。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我们从国家层面抽调了有丰富经验的国家级的专家，包括重症、中医、呼吸、感染等这些专家团队前往南京，与呢江苏省和南京市的专家一道建立了呢一起进行查房啊、会诊呢、讨论完善诊疗方案的这样一整套的工作机制。第二呢，就是按照四集中的原则，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把所有的患者呢都集中在南京市的定点医院，也就是南京市的公共卫生中心来呢进行集中的救治。同时呢，我们也集中了优质的医疗资源，予以呢全力的这种支持和救治工作。第三呢，就是按照第8版的诊疗方案，规范和同质化的开展呢诊疗工作，同时坚持早诊早治和呢关口前移。那么在重症的患者救治方面，我们加强了重症的监测预警、评估和早期的这种预警制度，特别是密切关注呢有高危因素的患者，加强呼吸支持。特别要注重呢，就是中西医结合，将中医药的诊疗的措施贯穿于患者治疗的全过程。第四呢，就是加强多学科、多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呢综合的这样一个治疗，按照一人一策的原则，为患者提供科学精细和个体化的诊疗方案，特别是针对这些有基础病的这些患者。这个更加强了这种多学科和多专业的这样一个联合会诊。此外呢，我们还非常注重加强临床的护理和心理支持，为这些患者的康复呢创造支撑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目前呢，所有的这些重症的患者的治疗都是非常积极的、有效的，而且患者的病情也比较平稳。同时呢，江苏省和南京市还储备了后续的医疗的救治力量，可以随时 投入到患者的诊疗工作当中。 另外，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在这次疫情中，有一些已经接种疫苗的民众依然是感染了德尔塔变异株。那么，新冠疫苗对变异株的有效性如何？为什么打过疫苗还会被感染？接下来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一起来听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的回答。 那么，从目前全球的情况来看呢，就是出现打疫苗以后又被感染，我们叫突破病例。它是一种常态，它并不是例外。那么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呢，出现突破病例呢，它仍然是我们看到病例的话觉得有打疫苗的人，但是它仍然是打疫苗这个巨大的人群当中，我们已经打了30多亿剂了当中的少数。那么新冠病毒疫苗在全球呢是第一次在人类使用，所以很多的东西呢还是数据在积累过程当中。那么临床数据显示呢，任何一款疫苗都不是100%的保护这个效率的，但是总的判断呢，目前各种变异株呢仍然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疫苗的可控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国家去年以来呢采取的防控措施呢也都是有效的，由于我们这个现有的防控措施能够落实到位，疫苗接种呢也是在全球是领先的，没有大规模爆发的现实环境，在境外开展的大规模的这个疫情的国家呢开展的真实世界研究呢，特别是像在智利开展了1000多万人的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呢，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科兴公司的灭活疫苗呢，它的总体保护率呢就是对所有的症状的轻症的保护呢在65%以上。那么对预防重症和进 ICU 监护病房还有死亡病例的保护呢分别高达87.5%、90.3%和86.3%。那么这充分说明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疫苗呢可以有效地降低住院症状和死亡率。那么现有的研究也显示呢，全球各条技术路线的疫苗对新冠变异株呢保护力确实存在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对这种变异株呢它仍然还是在疫苗的这个保护范围这个之内的，特别是它的中和抗体和保护率还都是一定程度的这个存在的。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智利的是1000万人口的这个研究呢使用我们国家的科兴疫苗有效，而这个地区呢就是伽马变异株流行为主的地区。那么虽然很多国家的疫苗接种呢率已经比较高了，特别是发达国家，那么但是在放宽疫情控制措施之后呢仍然都出现了大幅度的疫情反弹。那么这再次说明呢，疫苗接种必须和严格的防控措施并用，那么这才是防止疫情反弹的主要的措施。所以呢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接种疫苗之后呢，请大家继续维持个人的防护措施，包括戴口罩、保证社交距离和勤洗手等。 接种疫苗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做好防护措施同样重要。另外有记者提到呢，国际上有部分国家明确为民众会提供新冠病毒疫苗的加强针接种，那我国是否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呢？ 邵一鸣对此回应说，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需要对全人群都进行第三剂的疫苗接种，对于是否有必要开展加强针以及什么时候开展加强针的接种，目前正在进行研究。 当前多个省市发生了局部疫情性，那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北京中小学部分中小学也发布紧急通知，统计去过南京、张家界等地的学生，同时提醒离京师生尽量于开学前14天返京。 西城区教委在致师生员工和家长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秋季开学前，所有教职工要按照学校明确的返校时间，至少提前14天返回所在地，进行居家观察和健康监测。所有学生应该在开学前14天进行居家观察和健康监测，身体健康没有异常才可以返校。 西城区教委同时提醒师生和家长，非必要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和出现本土病例的城市。凡是假期离京的师生员工，都要及时主动向学校办主任报告，并通过健康数据填报系统如实上报相关行程。旅途期间和旅途结束后14天内，持续关注个人健康状况，避免参加聚集性活动。提倡返京后尽快进行一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近14天曾到过中高风险地区或与感染者同乘交通工具或者活动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必须主动向所在社区、工作单位和学校报备，自觉配合落实健康管理措施。 那么各校呢，也在微信群当中啊，紧急排查学生及家长的离京信息，比如近期是否到访过南京、张家界风景区、凤凰等。对于目前没有出京的师生呢，学校则建议啊，非必要不出京，建议孩子们尽量避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游玩，外出时要佩戴好口罩，勤洗手。不少学校还恢复了每日健康上报制度，要求老师每天对体温进行监测。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要严格的遵守佩戴口罩以及各类场所进门测量体温验码以及就餐保持距离等防疫规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少聚集，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 部分地方聚集性疫情出现了，本来啊大家都很紧张，但是网上还出现了一些让大家更紧张的谣言。我们来看一下，近日网上流传了一份2021年8月份进京出京最新通知。这个网上传的通知表示说呢，进京检查站严格执行疫情管控的要求，入京的京牌小车司乘人员需要核酸证明，没有的劝返。那么河北牌照车辆呢，一律劝返。通勤人员需持单位工作证明与72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方可入京，建议没有特殊情况尽量减少出京或进京。 那么经过调查呢，这些图片都是拼接而成，内容是不实消息。其中关于对外省区市机动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实际上呢是为了进一步缓解北京市交通运行压力，减少机动车污染物排放，从2021年11月1号起，在北京行政区域内道路对外省区市号牌机动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的通知。 那么网上有谣言被辟谣，那么还有一些人啊不配合疫情方面的管控。7月24号，米某某被绵阳市涪城区疾控中心确定为新冠确诊人员的次密接者。按照相关的防疫要求呢，需要对米某某进行医学隔离，但是米某某采用不接电话、关机、不开门等方式躲避隔离。米某某的男友刘某某明知其女友是新冠患者密接者、次密接者，仍然拒绝配合并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查找米某某。 7月30号，米某某因拒绝配合隔离被行政拘留5天，她的男友呢也因为拒绝配合并阻碍国家机关人员查找次密切接触者被警告处罚。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关注到北京方面的更多动态，比如说年底前计划开通7条线段的地铁线路陆续实现轨道贯通等。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重大办京投所属轨道公司今天联合发布今年底计划开通轨道线路的建设情况，计划开通7条线段，共54.5公里。目前8号线37北段、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实现长轨通，机场线西延实现短轨通，计划今年9月份陆续启动试运行。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其他北京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按照关于调整北京市2021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从8月1号开始，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将由每小时不低于 12.64 元，每月不低于2200元，调整到每小时不低于 13.33 元和每月不低于2320元。 那么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每小时 25.3 元，非全日制从业人员法定节假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确定为每小时59元。以上标准包括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人应缴纳的养老、医疗、失业保险费。 实行计件工资形式的企业呢，要通过平等协商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和计件的单价，保证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应得工资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也再介绍一下，最低工资呢，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履行了正常劳动义务的前提下，由其所在单位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再来看第11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近日启动，将会在全市范围内遴选一批阅读榜样。这次活动评选标准全面优化升级，入选之后呢，一年内需要参加三次以上北京阅读季公益活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的报道。 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旨在通过遴选表彰书香北京建设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发挥典型榜样的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在全社会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至今北京已推荐了近300个全民阅读先进工作者。在本次活动启动仪式上，往届获奖代表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其中2020年金牌阅读推广人张占军三年多来组织策划村居社区志愿家庭读书活动1100多场，他还依托通州区各级妇联组织建立了350多个读书群。 我们是通过手机微信把每天的读书的内容发到读书群当中， 经典诵读创作， 这是木子。我们主要读三方面的内容吧，第一个是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系列讲话，第二是读民法典，第三呢是读国学经典。 2020年书香社区代表、顺义区后沙峪镇江山副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齐伟伟讲述了社区阅读推广的历程。 社区呢流动人口多，常住人口将近4000人，户籍人口只有不到500人，怎么提他们归属感是我们的一个工作重点。但是通过书香社区的建设，通过读书院的活动，能够凝聚人心。我们以前是有课后4:30的亲子绘本时间，另外我们还请了顺义区的阅读推广人一个月上一次课，这是公益的，然后大家一起共读一本书。然后另外呢，从今年开始，供电单位帮我们出资请金牌阅读推广人在我们社区做朗诵公开课，内容都是一些很著名的诗篇，很优秀的红色作品。 2021年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已全面启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长王野飞表示， 今年的评选提出了鲜明的导向要求，这些个人和单位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北京四个文化特色。入选后呢，一年内需要参加呢三场以上的北京阅读季公益活动。那么评选标准全面优化，同时呢，我们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坚持面向基层、一线倾斜的原则，坚持好中选优、群众公认。 7月30号起，在北京阅读季微信公众号及官方微博点击书香评选通道，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评选活动。报名截止时间为2021年8月31号。 关注完了书香，我们再来说说美食。昨晚北京消费季鬼街不夜节在鬼街启动了，活动将会持续到8月8号，围绕打造鬼街文化 IP、 发布鬼街联名文创产品、开展鬼街美食和餐厅主题消费等内容，引领国际美食之都餐饮新消费街区品质升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晚上7点，在鬼街湖大饭馆3店7侧的室外小广场，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映衬着墙面上鬼街的标志字样，食客们品尝多款文创冰激凌并拍照打卡。粉色的鬼街龙虾钳和棕色的九门腰牌冰激凌造型新颖。食客陈女士说， 我拿冰激凌是那个令牌的鬼的那个字样，它是巧克力味， 好吃， 相当于是老地方的一个创新吧，也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块，也会让更多人了解北京还有这样一个地标性的餐饮中心。 活动围绕着发布簋街联名文创产品、开展簋街美食和餐厅主题消费等，引领国际美食之都、餐饮新消费街区品质升级。簋街商会会长花蕾表示，今后还将整体研发簋街文化 IP 系列产品， 一些文创的产品。北冰洋的簋街汽水基本上有点原橙汁的感觉。簋街呢已经有30年的历史了，现在必须得有一些年轻的产品注入，年轻人的思想的追踪，簋街才能焕发青春嘛。 7月30号到8月8号北京消费季簋街不夜节期间，将有品牌掌门人在线上直播发送优惠券，各家餐厅商户将采取环境清洁消杀、时刻扫码测温等防疫措施。北京烹饪协会发布簋街10大必吃商户推介榜单，北京烹饪协会常务副会长刘玉池表示， 簋街已经囊括了川、鲁、粤、湘菜系，还有北京京菜。喝啤酒、吃马小，北京和外地客人呢，在簋街他们是一个首选。8月6号到8号，我们在丰台京汇产业园区还有一个活动，为京城点亮夜经济开新的一种场面。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市民胡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想把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哥哥转运回家，20公里的路程，在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出的医疗转运公司要价1100元，胡先生感到不合理。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孟宇的报道。 胡先生表示，由于家人病情需要，自己上网搜索120非急救服务，发现在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出的服务价格非常高。 在那个咱们那个印象里，我老是认为这个120生命热线嘛，不能随便打，咱们先网上查一下呗。从上面往下捋呗，等于大概打了3个，乱七八糟嘛，最起码的基本的费用1100元左右。 记者像胡先生一样在百度中输入120急救收费标准，发现确实如胡先生所言，页面上出现了不少医疗护送服务中心的广告。记者随即拨打一家名为99医疗的医疗转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咱们属于私企，有营业执照里面有医疗服务，经过国家审批的。 那么这些医疗转运公司真的如工作人员所说是合法合规经营吗？记者接着向国家卫健委全国公共卫生公益热线12320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所有私人企业均不具备运营救护车的资质。 私家企业的救护车暂时没登记啊。 记者查询了解到，2020年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999宣布全面启动非急救服务，市民可以通过拨打010999号码直接呼叫非急救医疗服务。工作人员介�绍了999的收费情况。 收费3公里之内50，超过3公里之后每公里7块。 市民胡先生也表示，这种价格显然是更加公道的。那么为什么市民在搜索引擎百度上进行搜索时能轻易搜到私人医疗转运公司，而不容易搜到999的相关信息呢？记者为此咨询了从事新媒体研究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陈辉。 其实像百度，它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它相当于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基础设施了。但是呢，它现在是完全是没有体现出公益的属性，商业考量这个压倒这种公众利益了，可以说。 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学教师李宝玉也提醒市民，在使用网络进行信息搜索时，需要提高防范意识。 一般在搜索信息的网页底下或者网址旁边，它会附着有广告、营销或者推广的这样的字眼，一定要多多注意辨别这样一些信息的来源。 还是新闻热线啊，近日市民给新闻热线65159063打电话反映说，从去年开始，东城区永康胡同18号院开始实行垃圾定点分类投放，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啊，这一政策却引发了居民的不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姚百言的报道。 近日，市民陈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他家住在东城区五道营社区永康胡同18号院，去年这个小区要进行老旧小区提升改造，其中一项内容是将院内垃圾收集方式从混投升级为定点分类投放，但因为这一举措，最近却出现了居民将垃圾露天堆放在小区北门口的情况。陈先生说， 你在这露天堆放垃圾，我说你不像话，你这事儿你必须得立刻解决。 陈先生表示，垃圾定点分类投放本来是好政策，到了永康胡同十八号院却走了样。至于原因，陈先生告诉记者，是因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把小区原有的四个垃圾投放点合并成了一个，并放在了一号楼一单元附近，但这个位置离一户居民家比较近，给这户居民生活带来影响。经过多次沟通，没有达成一致，一气之下，这户居民将垃圾桶进行了拆除，扔到了社区居委会门口。之后，小区内就暂时没有了垃圾投放点。陈先生说，目前小区垃圾堆放在北门，状况令人堪忧。 那是出入的一门，垃圾把那个门都占一个，那臭气熏天呢。 针对陈先生所反映的情况，记者向小区属地五道营社区居委会求证，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确有其事，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 百分百都服从居民的这个意愿，不是很合理，也不是很理性。新的垃圾点可以说85%以上的居民都是同意的。 对于工作人员这种回复，陈先生表示质疑。 最开始那个提升改造的时候，不去征求居民意见，一意的自己推动，想当然，后边惹完事儿呢，又不愿意去触犯这个既得利益，然后不去办实事儿。 那现在问题僵持不下，该如何解决？记者致电小区属地安定门街道办事处，城建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我现在要设计，但首先为了满足他统战的基本设置要求，达到四个桶，做了方案之后再跟居民商量。你要说完全的所满意，我们只能说尽去尽量。 北京市多次强调，社会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尽最大努力保证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基层部门要倾听百姓呼声，努力获得共识。只要用心服务老百姓，办法总比困难多。希望相关部门妥善处理此事。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北京时间18:41，在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81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吕小军夺取金牌。我们稍后见。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18:42，这里是李瑞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下面我们来关注本月北京榜样人物榜单。 2021北京榜样七月人物榜。 童朝辉，男，1965年4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他参与国家新冠诊疗方案撰写，指导武汉20家医院救治危重症患者2000多人次，又转战东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连续抗疫226天。 杜冰剑，男，1955年4月出生，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特聘应急救援首席专家。他钻研新技术、新工艺，并应用于抢险救援18年。参与主持科研项目11项，指导矿难营救20多次，救出100多名遇险矿工。 刘行性，男，1993年1月出生，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梨园消防救援站特勤分队分队长。他参加各类灭火救援和重大事故抢险，营救被困者70多人。创新冰面救援法，被誉为铁教头的他，培训消防员200多人。 龚双晴，男，1987年10月出生，平谷区刘家店镇江米洞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他带领村民治理环境，增收致富，实现煤改电，圆了村民公交车入村梦。所在村获评首都绿色村庄，全国文明村。 李增军，男，1950年2月出生，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原党支部书记。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义务讲解员，他参与建馆并义务讲解，因腿病拄着棍子上下山，高峰时一天七八场，腿长浮肿。15年来讲解9000多场，受众超45万人。 施学启，男，1952年2月出生，东城区委宣传部退休干部，东城区老干部宣讲团团长。他带领老干部宣讲团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9年来宣讲近200场次，听众2万多人次，如今17个街道都有了分团。 刘春芝，女，1940年12月出生，昌平区兴寿镇桃林村原党支部副书记，桃林烈士陵园义务守陵人。他主动申请做烈士陵园守陵人，自2007年一干就是14年。他遍访烈属，完善资料，了解抗日故事，已为3万多名祭扫者讲解。 齐元成，男，1968年4月出生，大兴区黄村镇前新庄村居民。2019年某夜，他为邻家救火，导致胳膊感染。今年4月，又有邻家起火，他依然挺身而出，不顾安危扑灭火焰，自己的左眼肿了一周。 肖连发，男，1969年1月出生，怀柔区九渡河镇团泉村村民。在姐夫、二哥、大哥相继去世，侄子侄女未成年，父母年迈的情况下，他辞去公职，全身心支撑大家庭，接连闯关，担起5个家庭重任。 宋大我，男，1975年7月出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委员、后勤集团总经理。他策划餐饮实践课程，让学生崇尚节俭，建设餐饮大数据平台，满足需求，减少浪费，还牵头起草相关文件，为教育部献计献策。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好，关注完了北京榜样的事迹之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一起突发的事件啊，也是刚刚发布的消息。在7月30号，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左右，在朝阳区富力城小区，市燃气集团3名运维人员被发现在燃气闸井内晕倒，后经抢救无效不幸遇难。 有限空间被称为隐形的杀手，往往容易被人们忽视，特别是夏天气温比较高，有限空间作业极易发生风险。北京市安委办今天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全市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从业人员严禁无防护保护条件下开展作业。 奥运时间， 好，转换一下心情，我们来关注一下奥运赛场的情况啊。来关注今天下午进行的女子翻板 RSX 级的奖牌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卢云秀获得金牌，这是中国选手第二次获得这一项目的奥运会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第20枚金牌。 2008年北京奥运会，殷健首夺这一项目的金牌。2012年伦敦奥运会，许丽佳获得激光雷迪尔级金牌，卢云秀成为了中国代表团第3位帆船翻板的奥运会冠军。 另外，在蹦床男子单人网上项目决赛当中，中国名将董栋以61.235分获得银牌，这是董栋第4次参加奥运会，他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冠军。在高垒资格赛出局的情况下，董栋一个人参加决赛，最终以61.235分获得银牌。白俄罗斯选手利文诺维奇获得金牌。 还有一个好消息，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男子举重81公斤级决赛当中，吕小军以总成绩374公斤取得冠军。37岁的吕小军3次参加奥运会，2度赢得冠军。目前中国举重队在东京奥运会已经有5枚金牌入账。 另外呢，今天2020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在 B 组第4轮争夺已经结束了2场较量， 俄罗斯奥委会女排3-0力克美国不败金身，土耳其3-0击败阿根廷。那随着俄罗斯奥委会和土耳其两队双双全取三分，晚场出战的中国女排尚未对垒意大利就已经提前无缘八强了。这是中国队继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后时隔29年再度折戟小组赛。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在东京奥运会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闫子蓓、张雨霏、杨俊轩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银牌。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发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作为这个项目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中国男女4×100米混合泳接力最终收获了银牌，这样的结果多少有点遗憾。不过和以往的沮丧低落不同，这一回中国队的四员大将选择乐观的面对，徐嘉余和张雨霏更是化身段子手，金句频频。作为中国仰泳最出色的选手，徐嘉余这次奥运会状态并不理想，100米只收获了第5名，200米直接选择了弃赛。在混合泳中，他也是拼尽了全力。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徐嘉余这么说：“ 啊，那谢谢大家关心了。那我觉得身体是我们梦想的本钱嘛，今天完成半个梦想。你自己不比的时候就没有事情，只要一比就有问题。因为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一定是全力以赴去接近身体的极限，极限运动嘛。 由于是男女混合泳的比赛，所以各队出战的男女顺序也不太相同，尤其是女选手经常会被男选手反超。张雨霏就生动地描述了自己被追赶的那一刻。 我赛前我还特地看了一眼那个棒次表嘛，就是我旁边是男是女，看了一眼什么什么，只有3个还是4个女孩，然后旁边都是男孩，就我已经做好要被追的准备了。但做好是做好，但一下水就忘记了嘛。等到180米之后，我就看旁边有一条一个黑咕隆咚的东西，唰就过去了。然后我这本来游的心情是这样游的，你知道吗？看到一个人影，我就成这样子了。怎么来了一个人？然后不行，我要顶住，我要顶住。其实就靠这个信念就撑下来了，因为我知道我后面还有淼淼嘛，我要顶住，给他制能多少制造一点优势是一点优势。 虽然最看重这枚混合泳项目的金牌，但张雨霏本届奥运会上2金1银的表现已经出乎意料。她开玩笑说自己是来东京进货的。 我预想中有1金就不错了。我看网上跟我说是了，我来进货来了。 结束了东京奥运会的争夺，徐嘉余说他只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对于接下来的全运会，徐嘉余表示这根本不是问题。 全运会其实对于我们四位来说没有任何困难。哇，是盲目自信了。 张雨霏、徐嘉余聊得热闹，一旁的闫子蓓多少还是有点失落。然而徐嘉余一句霸气十足的话也让大家重新的振作起来。 然后我也跟阿贝说，你游得再差你也是中国第一蛙，你怕什么？我们都是中国最好的每一个单项，不需要去自责什么。银牌是我们目前四个人最好的成绩，明年我们会破回来的。 好的， 好，谢谢。 好的，不错。 回顾完了今天进行的一些比赛啊，那么接下来今天晚间包括明天东京奥运会还有不少焦点的赛事值得关注。那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正在日本东京采访奥运会的体育广播记者李维，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李维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晚间啊将会举行羽毛球男子双打决赛，有哪些看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那确实啊，我现在就在这个东京的羽毛球比赛的场馆，现在正在进行的女单的另一场半决赛，刚刚结束的一场半决赛当中，中国的选手陈雨霏是战胜了另一位中国选手何冰娇，是率先进入了女单的决赛。那一会儿呢，北京时当地时间的8:30，应该是进行的男子双打的决赛，是由咱们中国选手刘雨辰、李俊慧组合呢来这中国台北的一对组合。应该说这场比赛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因为确实这对中国选手应该说在之前的比赛中并不被看好，但是现在两个小伙子已经走到了决赛，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拿到这枚奥运会男双比赛的金牌。因为我们从2012年伦敦开始，我们就已经是实现了男双比赛在2012和2016年两次夺冠，那如果今天能够夺冠的话，那中国代表团将实现在羽毛球赛场上男双的3连冠，这也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那这是今天晚上的一个焦点赛事哈。 嗯， 那还有明天的比赛。目前呢，我看奖牌榜上中国代表团是21枚金牌哈，领先第二名日本队4枚金牌。 嗯、 那明天还有哪些焦点的比赛值得大家关注？有哪些夺牌点？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明天其实跳水项目又开始了。我们在个人项目的比赛中，率先是3米板的比赛，我们的石晴昴和王涵将继续出战，来争取这枚女子单人3米板的冠军。那其他的赛场呢，包括在田径赛场上，其实有一个项目特别值得关注，这就是女子铅球的比赛。我们的中国选手巩立姣其实是一直在这个上是无冕之王，那明天是证明她在奥运会上夺金的最好的一个机会。那除此之外呢，在女子的羽毛球的比赛当中，刚才也说到了单打项目上，中国选手陈雨菲已经是进入了决赛，那她等待她的将是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或者是印度选手新度的另一个胜者，来进入到羽毛球女单的决赛。那同时呢，在明天晚上的时候还将有一场田径的较量，这就是男子100米的决赛。那我看看我们中国选手能不能在这个预赛中发挥出色，进入到决赛比赛当中。那当然最后就是在体操项目上，女子高低杠我们的范依林这位将出战，如果能够顺利的话，不出现大的情况，他有可能会争取到这枚金牌。 嗯，看来明天在跳水、田径、羽毛球还有体操等项目上呢，都有咱们中国运动员啊，这个向奖牌和金牌发起冲击的这个情况，大家可以共同关注一下。 嗯， 好，也非常感谢李维在东京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谢谢，再见。 那么今天东京奥运会的其他精彩赛事，我们来通过一组速栏了解一下。 就在参加游泳男女混合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之前，中国选手张雨霏还参加了女子50米自由泳半决赛。最终，张雨霏和队友吴清峰双双游出24秒32，无缘决赛。此外，在上午进行的游泳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8秒26的成绩获得第7名。另一名中国选手刘雅欣获得第8名，成绩为2分08秒48。在游泳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王简嘉禾以8分21秒93的成绩获得第5名。上午在射箭男子个人1/8淘汰赛中，中国选手李嘉伦6-5战胜哈萨克斯坦选手，晋级1/4决赛。羽毛球赛场，在上午结束的羽毛球男子单打1/4决赛中，中国选手石宇奇0-2不敌丹麦选手安塞龙，止步8强。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级别3级，属于轻度污染。 好了，今天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李瑞，责任编辑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